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交通运输部近日表示，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交通运输部将加强路网监测和出行服务，方便大桥高效便捷通行。教育部近日要求全国高校将开展集体行动，严把毕业出口关，加强过程考核，取消清考制度，并对教师评价等指挥棒进行调整。经过六个月的清理后，菲律宾著名旅游胜地长滩岛重新开放，业者和员工陆续回返岛上进行筹备工作。谷歌近日澄清，指公司在过去两年解雇了48名卷入性骚扰的员工，当中13人是高层，他们被解雇后均没有得到离职补偿。近期北京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在执法检查中，因一家餐饮企业没有按要求做到垃圾分类，当即罚款5000元，这是东城区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以来开出的首张罚单。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启动，此次评选共设置10个北京魅力社区，10个北京魅力社区单项奖。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与波兰艺术圈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波兰电影展近日在北京开幕，波兰电影303中队作为开幕影片进行点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昨天，现在离我好遥远，我的爱在梦里。

爱情，你让我欢喜，让我执着，让

been feeling so alone. I keep waiting for you, but you never come. Is this in my head? 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He knelt to the ground and pulled out a ring and said, marry me, Juliet, you never have to be alone. I love you and that's all I really know. I talk to your dad, go pick out a white dress. It's a love story, baby, just say yes.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来自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相信有很多人第一次听霉霉的歌都是因为这一首。什么？你没有听过她的歌吗？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刚过去不久的2018年全美音乐奖颁奖礼上，被中国乐迷称为霉霉的 Taylor Swift 又斩获最爱流行摇滚专辑年度巡演大奖和年度艺人多项大奖。拿奖拿到手软的她，也让她一举成为仅次为 Michael Jackson 的世界级天后巨星。更惊人的是呢，在全球三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数据统计上呢，泰勒在全球的粉丝量高达近5亿。虽然这样呢，但是 Taylor Swift 的感情生活上受到很多争议，几乎都是每一次分手把前男友写进歌里。对八卦媒体重伤他的人不爽，就直接写歌抨击。当然呢，过多的八卦我们不聊，那就好好听听他的歌吧。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You know it used to be mad love. So take a look what you've done.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Hey! Now we got problems.

慢慢买。 我今年25岁，工作忙，没有时间保养，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让我轻松滋补。 我今年35岁，怀了二胎，在吃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怀孕滋补很放心。 女人要保养就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260万份，双11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 生命不过3天，昨天今天明天，生活不过2天，白天黑天，日夜交换，日子不息，一瞬间就是一年，一转眼就是一生。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别和自己过不去，看开了，心就不累了，放下了，人就轻松了。 只要过

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 渐渐改变。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 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周慧敏、林隆璇《流言》。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周慧敏唱国语歌。在最近的蒙面唱将上，玉女掌门周慧敏的亮相惊艳了全场。女神头戴千纸鹤面具，唱着那首《好久不见》，柔美的歌声一如当年清澈动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来自周慧敏的另一首抒情歌曲《痴心换深情》。